嗱，前邊所講嘅十集恩，都係咧情純情無想嘅。嗱，記得嘛？前邊話想咧就係作善，情咧就係作惡，有啲咧係一情九想，有啲係二情八想，有啲三情七想，有啲六情啊，六情幾多想啊？四想，有啲咧五情五想啊。咁但係前邊所講嘅地獄上現呢個眾生咧，現前係咩？純情無想，純惡無善，所以佢個六交報咧，六根受罪咧，又係順苦無樂。若無論佢係因係果係苦係樂，呢啲都係因為眾生賣咗呢個真心，所起呢個妄想所做嘅惡業啊，所感嘅惡果。前邊阿難問法，佢話呢啲地獄相啊，係有定次咧，抑或係自自然然嘅咧？咁而家法答啦，嚇本唔係本嚟有嘅，係眾生賣咗呢一個法性而產生呢個妄情啊，所以咧每一個人所作業嘅不同，每個人所施受嘅係亦唔同啦。跟住咧，法咧再讲呢个因果轻重嘅果报。嗱，前边讲顺恶无善嘅果报就堕落地狱啊。而家咧系讲呢个众生嘅业啊，系有轻有重嘅。轻嘅众生又做啲乜嘢咧？罪恶轻嘅做啲乜嘢？罪恶重嘅做啲乜嘢咧？以下咧就好詳細咁再解釋啊！阿難啊，是名地獄十因六果，皆是眾生妄迷妄所造。呢度係總結前邊由呢個十集因係順惡報善嘅嚇，順情無想嘅，所以咧就墮落呢個地獄。不經呢個中陰身，直頭就落墮落呢個地獄。咁根治咧，若知众生恶业同造啊，入阿鼻狱，受无量苦，经无量劫啊。因为由呢个因嘅习气而作嘅业，而受呢个六根嘅交报，系多嘅就重啊，少嘅就轻啊。因而多就重，少嘅就轻。果咧就反過嚟，多嘅輕，少嘅重。嗱，點解咧咁？如果六根做十種嘅因啊，又貪又嗔又痴又慢又妄人又冤枉人又慕劣人又狂又講大話，做足十種嘅惡業，咁咪多咯，咪特別重啦。特別重啊！咁如果喺貪嗔痴之裏邊，只係做一種或者做兩種，少就輕啦。果受果報嘅時候又點啊？多就輕，少就重，即係話淨係落阿鼻地獄一個咧，罪業就重啦。如果係落十八地獄或者落三十六嘅地獄，輕啦。咁你又點解啊？咁落咁多地獄仲輕，因為由呢度去嗰度，中間有停啊，明唔明啊？嗱，譬如話由香港啊，介嗰啲罪人嚟九龍咁，咁佢就有一段時間離開啲苦具啊，坐喺車裏邊休息下噶，係咪？如果你在呢個阿鼻地獄咧，事無更受苦無更，咁你咪重咯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十六十八地獄罪又輕啲，落三十六地獄罪又更加輕啲。落淨係落一個地獄阿鼻地獄或者無更地獄罪就好重啦。 咁啊，佢话呢一个最重嘅就系兼做咗十集恩啦，就入呢个地无阿鼻地狱啦，备受众苦。若果再毁碰大圣啊，吓毁佛嘅戒律，穷妄说法，开贪神信思，滥应恭敬呢啲罪咧，不但落一个地方嘅阿鼻地狱，落十方世界嘅阿鼻地狱，啊，经无量劫求出无期。由此咧，系落一个地方系最重最重嘅。狂妄说法是什么呢？即是譬如说很多法师讲经，讲经是好的，弘扬佛法嘛，但是讲得不增不实呢，是以这个道理为反呢，或者邪知邪见呢，这个叫做狂妄说法。哦，有没有这些人呢？有，佛讲明是有的。末法时代邪思是法而行何杀，虚贪信思呢，虚就是不真实，根本自己没有道德没有学问，但是贪名贪利，用不正当的手段令到人恭敬他，布施给他。滥应恭敬是什么呢？即是不值得人恭敬的这个人，自己呢就装模作样，作以所谓装模作样受人供养，就是这一类人。这类人如果顺情无想，再加上狂妄事法、开贪信思、滥应恭敬这些罪，不但是堕落一个阿鼻地狱，是堕落十方世界的阿鼻地狱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世界有成智为空，是吗？这个世界成的时候，经十个小劫，经二十个小劫，停留在那里，现在是停留在那里，亦经二十个小劫。坏的时候呢，亦经二十个小劫。空的时候呢，亦经二十个小劫。那你说他堕落这个无这个阿鼻地狱，无咎无归，受无量罪，那这个世界空的时候、坏的时候，岂不是他就受应苦咯？这里说不是，这个世界的阿鼻地狱坏啫，十方世界的阿鼻地狱还在那里，即是等于香港的金玉是破烂了，再去九龙的金玉，九玉金玉破烂了，再去大陆的金玉，剪剪一路去，这个就是少而且重，多而且轻。六根各造啊，即彼所作啊，兼境兼根兼根，是人则入百无更欲。身口意心作杀道人，是人则入十八地狱。嗱，呢度咧系讲明呢个轻同埋重嘅问题啦。兼嗱呢个六根各造，即系话。六根呢，有时是以根做罪啫，眼鼻舌身都没有做罪，或者呢是兼境兼根是什么呢？或者是说一根之中，兼六根之中是兼耳根、鼻根、舌根都做罪，兼几个根做罪。境呢就是说这个舌呢上味啦，耳呢闻声啦，眼呢贪色啦，又贪色又贪声又贪味，兼几个啫。唔係话六根通通做，亦唔係话六层都系贪，咁呢系兼六根之中兼几个根几个层啫。呢、这个系作罪少啲系咪呀，是吧，再做轻一点。那轻啊，这个人呢就入八个无更地狱，多了。最轻呢反为入的地狱多。身口意心呢就是说生作这个杀道人， 或者巧是这个妄以两舌以义，或者这个义呢是贪嗔痴，不是 做尽十恶，只是做一样生做或者巧做或者义做，那这个人呢罪又轻一点，不是三业都做作业了，那所以呢他就入十八地狱。十八地狱比八无间地狱又数量又多了，但数量多了实际他 受苦的时间轻了少了、哦、三业不兼中更或为一刹一道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，见见一更登焚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、哦、越做罪越轻入的地狱的数量越多。三业不兼，即是说身口意三业之中只是生业犯罪，或者只是这个犯这个杀业，或者犯这个偷业、啊、不是杀盗淫都做了，那这个罪呢又比前面更加轻了，所以呢他就入这个三十六个地狱、哦、由此呢可以知道、啊、前面所讲是重、啊、这个重多呢就是重，少呢就是轻，多地狱的数多呢、啊、做因的时候做得多呢罪业重、啊、罪业重呢少呢就罪业轻，但是受果的时候数量多呢就是轻，数量少呢就是重、啊、见见一更能，见见一更是什么呢、啊、这里说见见一更登焚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、啊、见见一更就是说能见和所见，见见即是指能见和所见，即是六根之中呢只是眼根犯罪、哦、只是眼根犯罪，或者只是这个梦性去受罪，只是一根去作罪，那呢就在这个一根所作的罪、啊、不是兼好多根做罪，也不是兼好多境去做罪，那这个人的罪呢更加轻了，更加轻呢所以他就入一百零八个地狱，所以受苦更加轻，劫数呢也很短暂。那又是由众生别作别造，依世界中入同分地，妄想发生非本来有、啊、这里就是答阿能所问、啊、究竟这些地狱 是不是本来有的呢，法说不是本来有的，只是由众生的妄想发生啫。那这种个别字呢，别作别造呢，这个造字呢应该是受字，是由众生做这个业呢，个别去造业，个别去受报、啊、因为众生每个人的嗜好不同，环境不同、啊、种种的行为都不同，因此他的业又不同了，既然业不同呢受报都不同，那这些这一段经文呢就显示这个恶业呢是自己做出来的，是入这个同分地，是结显兼有异地、哦、前面阿能说是这个落地狱的众生、啊、他的地狱是他自然有呢，抑或是有一个地方给他入去呢，大家犯罪都入这个地方呢，现在这里是显示兼有异地，是有一个地狱、啊、犯罪的人是入去，是有什么地狱，是有三十六地狱、一百零八地狱、十八地狱，是有的、啊、但是这些地狱呢不是本来有的，是妄想发生，本来是这个真心是清净的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众生的妄想 所以呢就產生呢個執著，有呢個執著就有貪愛，貪愛就作業，作業呢就有呢一啲地獄相應。咁咁呢啲地獄相究竟係真嘅假呢？唔係真嘅，等於空花水葉，本嚟冇實體嘅。因為阿能呢係問呀，佢話比比法葉，各各施受，係咪呢？咁咁而家法呢就答啊，是妄想發生，是妄想發生啊！呢、這個世界之中入呢個同分地，顯然咧嗱、啊，顯然就唔係施受，係有一個地獄，有108地獄，有36地獄，有18地獄，有阿鼻地獄，係有一個地方啊，係入同分地，顯然唔係施受。嗱、啊，阿能又話呢啲啊。究竟是不是本来有呢？法话不是本来有的，是众生的妄执、妄想的习气作业所以招致的。所以法现在答的妄想发生不是本来有，这个显示呢一切呢都是妄想、妄有，不是真有，不是实有。那你说 不是实有不怕咯，做多些罪咯，但是你就要受苦了。你受苦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实有。这里呢更是呢讲了地狱之外呢就讲鬼趣了。前面讲嘛，六道众生七趣众生嘛，咁地狱中呢就是纯恶无善的就落地狱。咁而家呢就讲到地狱之外呢就讲到鬼，鬼之外呢就讲到畜生。出生之外讲到人，人讲到天，天讲到仙。咁、嗱，你哋要翻开清楚下，而家呢度讲嘅咧就系十恶嘅众生堕落呢个阿鼻地狱之后，再次咧就嚟入呢个鬼道受其业报，再次鬼道嘅业报受应咧，就再次做受呢个出生报，受完出生报再次嚟做人。所以印里面呢有咁多种个性唔同嘅，就係因为佢以前落地獄嘅时候个习气唔同，所以落地獄嘅地方唔同。地獄罪受刑之后呢又做鬼，鬼都有十种咁多，鬼个脾气又唔同，个性又唔同。咁然后做完鬼之后做畜生，畜生又有佢习气唔同。然后做人，人呢仍旧有出生有鬼的习气，所以有很多人古灵精怪，很多人的个性不同，很多人呢是特别习气重，就是由这里来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另外一种六道呢就本来呢就是在人道 受生的，不是在地狱里面经出来的。人天印度天道都是善业所感的，不是由这个恶业受报尽之后才来做印的，是两种。现在呢讲到鬼趣了，鬼是七情三想，所以沉落这个水轮，生于这个水火之际，那呢就是由这个恶业直落的。直落乜嘢？直落地狱。直落咗地狱之后咧，地狱嘅报受应咧，而家由个地狱超出嚟咧，就报做呢个鬼道。鬼有冇啊？有冇啊？见过未？万一你见到，唔使惊啊！阿弥陀佛一句，佢就走噶啦。以前有两个人，好耐冇讲古仔啦，有两个人好好朋友，大家咧出外做生意，点知嗰个其中一个朋友咧响半路咧生病死咗，咁嗰个好朋友咧系好好人嚟嘅，咁就同佢做埋后事，化咗灰就入落个钟嗰度。带埋佢个骨灰就翻去屋企，交俾佢老婆，带埋佢嘅本钱翻翻去。 咁舊陣時啲人冇話而家咁坐飛機啊，坐火車啊，坐咩行路嘅喎、啊，咁孭住孭住嗰頭骨灰咧就行路啊，咁啊趕路咧，夜晚都經過呢個士林啊，啊經過士林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朋友生嗰個咧見到好多鬼火啊，佢又驚啦，佢驚咧就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哈！嗰、那個鐘裏邊個骨灰嗰個鬼咧就：喂，你唔好放工嚇我先得㗎。佢話：係我唔係放光喎。佢話：你念一句佛就有一道光射住我，我好驚啊！咁點算咧？咁後嚟咧行行下咧，佢又見到嘢又念。咁係我唔得啊，唔得，我好驚啊，好驚。咁佢話點搞咧？佢話：好啦好啦，我放低你喺呢度。我可以翻去你屋企，叫你老婆嚟攞你啦。哦，咁好啦，咁啊放低响士林嗰度，快快脆一路念佛，一路走走走走，走翻去老婆屋企，就话俾佢听，哈哈，佢呢个老婆咧就系冤枉好人。佢话你仲敢见我？你杀咗我丈夫，呃咗我佢嘅钱，你仲嚟见我？哈，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好人咧就抌心抌肺啦，真係好心冇好報嚇。我咁樣對待你，你話我嚟騙你嘅錢，我騙你錢我就唔嚟見你噶啦。咁啊點咧？咁佢走翻去個骨灰嗰度啦，走開骨灰嗰度，我都係孭你翻去見你老婆啦。又咩咯？孭完又驚驚，又念佛念佛又驚，咁啊點算咧？唉，咁嗰、那個。那個好人呢就體化曬啦，唉，世間嘅事情何必計較呢？我問心無愧先，先啦，叫你老婆嚟攞你啦，我走啦。咁於是咧，佢去咗出家做和尚。哦，咁所以咧，呢、這、一個故事咧就話，你哋驚見乜嘢咧？念佛就冇事噶啦。哦，仲有次有一個人咧，俾個鬼捉咗佢。佢捉咗佢咧，就孭住佢走喎。孭住佢走咧，佢就睇见个鬼个背脊好黑啊，又睇见个鬼嘅前边咧好白啊。呢个人好多口嘅，鬼大哥，鬼大哥，点解你后边咁黑，前边咁白啊？个鬼话俾佢听：我哋鬼咧就怕光嘅，永远背住光走嘅，所以太阳咪晒黑咗个背脊咯。咁呢个人咧，即得啦。咁啊，行行下，鬼大哥，鬼大哥，俾我方便下啦！啊，你知道方便做乜嘢噶啦，系咪啊？咁个鬼大哥就谂住唔俾啦，佢话唔得噶，如果唔系你成身都污糟邋遢噶。咁啊，佢谂谂话系，又怕你走咗去咩？啊，我咁大力，咁啊，放佢落地，放佢落地咧，哈！佢拧转头向住太阳走，走甩咗。即是说呢、这个故事呢有一种意义啦，你的心比向光明呢，你永远不怕鬼的。哦、如果你心黑呢、啊、心里面污糟邋遢呢，就跟个鬼搞在一起了。哦、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怕鬼，前后左右都很多鬼的现在。你信不信啊？因为这个是凡圣同居土嘛，六道众生同居一次的嘛。你估净系你可以居住呢个空间咩？佢都可以居住噶，啊！你唔犯佢，佢唔犯你，你唔使惊佢。不过嗱，佛咧就话夜晚咧少出啲街好啲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夜晚系鬼个世界啊嘛，佢真系佢黑暗佢先出嚟，日头咧佢又匿埋响嗰啲嗰啲烂嘅屋啊，或者阴暗嘅地方啊匿埋嘅。下午咧就鬼影彤彤出嚟噶啦，哦，咁其中咧，如果你夜晚撞着佢咧，唔系冤家咧唔怕，最怕其中系有啲冤鬼咧，系同你前世有仇嘅咧，你一碰着佢咧，佢就跟住你尾啊，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夜晚咧少出街，但就算要出街咧，你心念自发，有一把火对住你，一智慧光明跟住你。陪住你就唔使惊啦，哦，咁啊，在佛教嚟讲咧，系鬼有好多种，哦，有钱鬼，有冇钱鬼， 有穷鬼，有衰鬼，有恶鬼，有善鬼，即系好多好多。哦，善鬼咧就系拥护佛法嘅，恶鬼咧就系邪魔外道破坏佛法嘅。哦，乜嘢叫做有钱鬼咧？咁作以为鬼咁有钱，就系、是、福德正神，皇帝先，皇帝先好多钱。皇帝先是善神嚟嘅，好多人拜佢，福德有福，享受好似天一样，啊，呢个系福德正神系有钱嘅，冇钱鬼咧就衰鬼啦，啊，饿鬼冇嘢食，啊，响街边咧执人口水嚟食，有时饿鬼啊执住一兜口水，觉得好好嘢噶啦，点知佢想食啊都变成火，呢个系业力使然。真系真系有好多嘅，唔系讲笑嘅，系佛经里边讲嘅。哦，咁我哋咧做儿郎咧，烧衣咧就系派俾嗰啲街边嘅孤魂野鬼、衰鬼、恶鬼。咁啊，一方面咧就俾啲钱俾佢使，另外一方面咧念佛、拜忏、诵经，将啲功德回向佢，令佢超生。你話使乜你咁多事啊？咁你知唔知道其中呢啲衰鬼好多係你自己嘅親戚啊？好多係可能係你過去生嘅父母啊！你以前好錫呢個仔，佢而家做衰鬼喎，咁你幫唔幫佢啊？係嘛？所以呢啲咧係七而二能咧係應該做嘅。哦，呢個講個事實俾你聽，係。有啲念经嘅师傅话俾我听嘅，话旺角咧，有班呢个街坊福利会啊，系我向香港嘅时候嘅事情噶啦，系事实嚟嘅。街坊福利会咧就好多老人家咧就每一个二难都做啊，打照叫啊打照烧金银都做。后嚟咧换咗班。理事啦，啊！呢班理事咧，留学生啊，新思想啊，做呢啲做乜嘢啊？嘥钱啦，唔做啊，唔做咧，佢入到去个街坊福利会，睇字都唔知几多以前过去嗰啲董事坐响度啊。后嚟佢惊起上嚟又要做啊，所以咧，身体你嚟讲咧，乜都冇嘅。作態嚟講咧，乜都有，哦，係我哋有我哋嘅世界，鬼亦有鬼嘅世界。啊，呢度咧就講十種鬼，十種鬼之外咧，係由地獄裏邊受罪受盡起嚟做鬼嘅，唔同普通我哋人死咗墮落鬼道唔同嘅，哦。